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修学的根本，就是如何真正做到沉浸之心，对于是非邪正善恶要有很清楚的辨别。这一桩事情本来就不容易，古时候有很好的教育，虽然古代学校并不普及，但是做父母的都会教导儿女。这个责任感呢，跟现在人不一样。古人一般呢都非常重视，而社会的风气淳厚，普遍的存在着伦理道德的概念。而中国古时候圣贤人的教导，我们在五种仪规里面呢可以看到。现在送给诸位的《礼记精华录》这个里面呢也能够看到。可是民国以来古时候教学的理念被否定，普遍的接受西方人的这个观念，西方人是个功利主义，对于伦理道德他们认识不清楚中国受这个影响很大于是这一代的年轻人从小没有人教，没有人讲，社会也不注重，也不提倡，那么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这是在里面，五欲六尘在外面诱惑，怎么能不动心，怎么能不起念头呢？这个环境当中真正不起心不动念，那就不是凡夫了，这个人决定是佛菩萨再来的，如果是凡夫不可能的。所以这桩事情只有少数读古书的老先生们偶尔还谈谈。佛门里面老和尚讲经说法也偶尔提到一些，往后 就很难讲了。从这个现象，我们真正体会到世尊为什么发愿呢？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一个阶段不如一个阶段，每况愈下了。这个原因我们总算是明白了。善法没人教导，实在是不是没有人教啊，没有人肯听，没有人肯学了，没有人肯接受了。所以诸佛菩萨帮助众生必须要用另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那是极高度的智慧，而且是难度高啊，效果也不大了。这个就是四摄法里面的立心同事，真正是慈悲到了基础啊！我们今天所做的事业，就是集成这个理念，集成这个道统，舍己为人，这是就世间一般人的理念来说，自己要做重大的牺牲，远离名闻利养，远离五欲六尘，为什么呢？为求一切众生的幸福。所以这几年我们在各地方讲经说法，把这个总题目采取北师大老师们提出的两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两句话确实就是菩萨心，菩萨心啊，师是表率，范是好样子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不能跟现代世间人做个好榜样啊？要为别人做好榜样，自己一定要遵守伦理道德，要遵守圣贤人的教诲啊，所以经要熟读啊，理要深思啊，然后将圣贤的教诲啊落实。世间人可以过富裕的生活，可以享受世间人所谓的乐趣，这个乐趣的后果如何呢？有没有想到呢？他们没有想到，我们想到了。 如果这种享受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诸位要知道这个享受是短暂的。佛经里头有比喻，叫刀头是蜜，不值得的。所以诸佛菩萨为我们的示现，都是示现苦行，很有道理。示现苦行的目的，给诸位说，是为了末法时期的众生。佛在正法时候就给末法时期众生做好榜样了，告诉我们，唯有过这种生活，这种行持，我们的德行才能保得住啊。欲不可纵啊，古人讲情欲从极微之处生起来，刚刚生呢容易控制，经中的祖师大德教给我们一念阿弥陀佛就把这个微细的念头打掉啊。要知道利害得失这在经上常常跟同学们说，我们无量劫在生死里头流转，求除无期，苦不堪言的。这一生遇到佛法，遇到佛法里面最殊胜的净宗法门，这就是说明在这一生当中有机会超越六道轮回，有机会脱离十法界，这个机会遇到不容易啊。遇到之后我们能不能脱离，关键在一念之间，这一念要保住啊，念念觉悟啊。为什么叫念佛？念佛就是保住念念觉悟。念佛的人多，成就的人毕竟是少数。为什么多数人不能成就呢？他不知道利害，利害得失他没搞清楚所以他的念头还是系在五欲六尘上，不能彻底放下这样把一生的机会错过了，非常可惜为什么天天要读经，天天要讲经？实际上道理很简单，就是怕我们忘掉了，就是怕我们一时大意又把事情做错了。天天讲我们这个培训班 人数虽然不多，我们继承诸佛菩萨的使命，把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介绍给一切大众，我们要想帮助别人，首先自己的搞清楚、搞明白、搞透彻，才有能力帮助人啊！这个事情，佛家常讲，这无量功德。如果我们自己不明白、不透彻，怎么能帮助别人？所以天天讲，天天研究讨论，还压不住自己的烦恼，这才晓得自己烦恼习气是多么的深重。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再努力，锲而不舍。所以我们培训班的同学比一般学佛的人这个语言要殊胜的太多了。我们每天都很认真努力在做，我们所传授的讲台的技术啊，那么我所给诸位同学提示的，德行比技术还重要。这是早年我在内典讲学这个修学要领里面说过，德行占90%，技术充其量不够占10%而已。德行的修养一定要靠自己，这个这桩事情别人帮不上忙。这些技巧啊，别人可以帮助你。那么修养自己的德行，经论里面说的太多了，大家现在都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自始至终每一品都说到，说的最多的、说的最具体的32品到37品，这些教诲在佛法里面叫行法。佛法有四大类：教理、行果。这行法，行法一定要落实，修行的方法。如果不落实，那是白说了。 啊，不落实，决定得不到受用。啊，唯有落实之后，你才能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那是果了。所以教理行苦，虽然说的是四桩事，实际上是一桩，一而四，四而一。感应篇底下一句教给我们，积德累功。小注里面第一句话就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德，什么叫功。存心是德，落实在四项上，这叫功。所以德不及就不厚啊，功不累就不大了。我们看诸佛菩萨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他们所做的这四个字包括尽啊，他们所做的就是积功累德。为谁积功？为谁累德？为一切众生啊，不为自己，这才真正是大德大功。我们要效法诸佛菩萨，诸佛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了解一个事实真相，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所以他才做。我们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才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只顾一生不顾大众，总以为一生跟大众是两回事情啊，只知道自利，不知道利他，不晓得利他是真正的自利啊，自利实实在在是自害，只有利他才是自利。啊，自利之害就是六道轮回，就是三途恶道。啊，那么这一部感应篇汇编里面内容非常丰富，注解引证，这个本子也是经过好几代不断的增加了，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本子相当完善的本子了，多读啊，多想想，要认真努力去学习。 学佛学菩萨从这个地方学起，我们的心像不像菩萨，我们的行为像不像菩萨，常常想着啊，起心动念立刻就知道我这个念头佛菩萨许不许可，我这个话该不该说，我这个事情该不该做，这是个标准啊，感应篇汇编是最低的标准。学佛就从这个地方学起，印足一生极力提倡，道理就在此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